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一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他才华横溢，只身闯荡好莱坞，却屡屡碰壁。他事业出城，作品大受欢迎，却遭遇员工的背叛。他满怀童趣，创造无尽欢乐，一生构建卡通王国。他是举世闻名的动画大师，迪士尼公司的创始人华特·迪士尼。从有声动画到彩色技术，他一心尝试技术革新。从长篇动画到迪士尼乐园，他不断开创行业的先河。 但是迪士尼并没有就此满足，他说他需要一场新的冒险。 面对战争的压力，他如何力挽狂澜，令公司转亏为盈？面对股东的一致反对，他能否顶住压力，最终实现梦想？ 去投资一个游乐场，不仅要花费掉上千万美元，而且还要承担着巨大的风险。 档案为您讲述幻想工程师华特·迪士尼。 1928年2月的一天，一列从纽约开往洛杉矶的火车停靠在站台上，一个青年神情沮丧，他刚刚经历了一次失败的谈判，失去了自己刚刚小有所成的事业。你看啊，窗外这么漂亮的风景，完全没办法抹平他的愁容。他拿出了随身携带的绘画本，开始在这上头勾勒起一只兔子来。你看啊，这只叫奥斯华的兔子是他这整个一年来最大的心血。然而他刚在纽约失去了这只兔子的所有权，一想到这里他就痛苦万分。他开始想念自己在堪萨斯州的工作室，那是一间小小的画室，里面堆满了这些年来的画稿，这里还有一只令他不胜其烦的小老鼠。突然他灵光一闪，开始在画本上面涂涂改改，不一会儿原本的兔子变成了一只老鼠。他看着这只小老鼠非常满意，决定回去以后开始绘制这只老鼠的新卡通。然而他不知道的是，这只老鼠很快会改变他的一生，并且红遍全球，成为家喻户晓的卡通人物。看上去是不是有点眼熟？没错，这就是米老鼠，而这个青年就是日后赫赫有名的动画家华特·迪士尼。1901年的12月5号，华特·迪士尼出生在美国芝加哥的一个小镇上。他家里的条件非常艰苦，日子过得并不宽裕。没过多久，迪士尼的妹妹也出生了。父母为了减少家里的开销，决定搬到密苏里州马赛林镇的仙鹤农场。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了一点，但是迪士尼却在这里度过了童年最快乐的时光。 由于平时繁忙的农场工作和琐碎的家务，家人没有太多的时间照顾迪士尼，他便整天钻到树林和田野中跟小动物一起玩耍。迪士尼很喜欢这些小动物，他会用树枝在地上描绘这些动物的样貌，仔细观察它们的一举一动，经常在森林里一待就是一天， 连饭都忘了吃。在这里的生活培养了迪士尼对绘画和艺术的兴趣。 然而，快乐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迪士尼九岁那年，家里是连遭不幸。先是农场因为大旱而欠收，不久父亲又得了肝炎，迪士尼的大哥和二哥也是因为不堪劳苦离家出走。迫不得已，父亲只好卖掉了农场，带着妻儿来到了堪萨斯市。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迪士尼在当地的本顿读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和三哥罗伊干起了送报纸的活。 每天凌晨3:30，他就要起床，挨家挨户去送报纸，然后去上学，下午放学后还要再去送晚报。这样的日子常常让迪士尼感到疲惫不堪。在当报童的6年中，除了一个月因为生病不能送报外，他从未间断过。后来迪士尼在回忆中说道，直到晚年，我还常常梦到送报的情景，梦到还有几家报纸没有送完，惊慌失措，害怕上学迟到。 早出晚归的送报生活严重地影响了迪士尼的学习，他经常是在课堂上打瞌睡，成绩也排在最后。但是迪士尼却偏偏喜欢美术课，只有美术课他才能将自己的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也使他萌生了一个念头，未来他想成为一个漫画家。 1919年，19岁的迪士尼不顾父亲的反对离家出走，想要实现当漫画家的梦想。不久他来到一家广告公司，给两个画家做学徒，但这只是一份临时工。一个月后，迪士尼就被辞退了。虽然这份工作十分短暂，但是迪士尼在这里却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这就是结识了好友乌布·伊沃克斯。 乌布虽然性格腼腆，但是艺术才华却令人惊叹。他是一个娴熟高效的绘画能手，具有扎实的造型能力。迪士尼呢，思维敏捷，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这两个人在性格上是取长补短，而且都非常热爱绘画的工作。于是在失业不久，他们决定合作成立一家自己的广告公司。但是因为市场多变，他们的公司就维持了2个多月就破产了。 破产之后的迪士尼有幸被堪萨斯的一家电影公司聘为动画绘制人员，开始踏上了动画创作之路。在这里，迪士尼还迷上了摄影机，他不仅钻研摄影机的工作原理，并且开始学习动画片的制作技术，下班回家后也认真钻研这方面的书，甚至借了一部摄像机在家里面尝试自己制作动画片。 2年以后，他拍摄的一部名为《欢笑卡通》的影片一投入市场便大受欢迎，受此鼓舞，迪士尼结束了自己的打工生涯，开始了二次创业。迪士尼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他坚信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和堪萨斯市的任何广告公司竞争。1922年的5月23号，他用筹集来的15000块钱和乌布再次联手，建立了欢笑卡通公司。公司制作的《小红帽》《杰克与魔豆》等5部片子投入市场之后，再次收获了观众的好评。接着，纽约图书俱乐部与他们签订了出售6部动画片的合同。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迪士尼为自己的作品成功售出而感到高兴时，没曾想纽约图书俱乐部突然宣布破产了，上万美元的投资转眼间打了水漂，迪士尼的欢笑卡通公司的资金链中断了，不得已只好散伙。此时的迪士尼一夜之间从一个老板跌落到了身无分文的地步，连房租和饭钱都没有了，有时只能靠最廉价的豆子罐头来充饥。衣食无着的他只好将一间废旧的车库暂作安身之地，一张长沙发既是床也是他的饭桌。迪士尼为自己的生计又皱起了眉头。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有一天 迪士尼接到了一个名为克拉姆的牙医打来的电话，说是想拍一部关于牙齿保健方面的卡通片。不久，迪士尼就将一部名为托米的牙的片子交到了克拉姆的手中，并且拿到了500美元的报酬。他决心用拍这部片子得来的500元钱重整旗鼓，开始筹拍一部新片《爱丽丝梦游仙境》。 当时马克思·弗莱修是最受欢迎的电影导演，他把卡通人物放到了真实的背景中，拍摄了新型的电影。迪士尼决定反其道而行，在卡通的背景中放入真实的演员，他找来了一个小女孩来饰演爱丽丝，开始了新片的制作。只是新片只拍了一半，钱便花光了，迪士尼再度陷入了困境。 美国的造梦之地好莱坞吸引着不少的淘金者前来打拼，其中就有迪士尼。1923年的7月，他来到了好莱坞寻找发展的机会。21岁的他，全部家当就只有一个手提箱，他甚至没有足够的衣服来装满这只手提箱。他想找一个卡通片导演的职位，但面试了好几家电影公司，都吃了闭门羹。 情急之下，他给纽约动画片发行人温克勒小姐写了一封信，并随信寄去了他以前设置的《爱丽丝梦游仙境》等六部卡通片。十月中旬的一天，他终于收到了温克勒小姐的电报。温克勒小姐相信爱丽丝系列动画片可以销售出去，并且愿意为前六部片子每部支付1500美元。迪士尼举着温克勒小姐的电报欣喜若狂，这封电报又一次燃起了迪士尼的创业激情，他要在好莱坞创办一家自己的动画公司。 When he gets that telegram, the first thing he does is he goes to visit his brother Roy, and Walt is waving this telegram, saying, "Look, we got a chance here." Roy, he loved the enthusiasm of Walt, and I think he thrived on it. He got joy.From participating in the kind of wild schemes of his brother that he himself would never have concocted. Roy got release and Walt got protection. 迪士尼是属于那种说干就干的人，三哥罗伊对弟弟的想法也很支持，他拿出了自己仅有的不到300美元的积蓄，和弟弟一起开始了艰难的创业。不久，在好莱坞的一条小巷里，一个不起眼的出租房的门外挂起了一块小招牌，上面写着迪士尼兄弟制片厂。那年迪士尼终于完成了爱丽丝系列影片的拍摄和创作。就这样，罗伊负责公司的经营，迪士尼负责创意，乌布呢负责绘画。在三个人的合作下，迪士尼公司的第一部动画问世，动画的主角是一只名叫瓦尔德的兔子。 1927年9月，幸运兔子瓦尔德上映了，这只戴着白手套穿着短裤皮鞋的幸运兔一下就火了。据迪士尼回忆，这只兔子的灵感就来源于小时候在仙鹤农场养的一只兔子。幸运兔子瓦尔德一经问世，变成了小朋友们追捧的耀眼明星，他的形象被印在了各种各样的糖果盒上，印有他图案的徽章也成了小朋友们胸前一道亮丽的风景。 正当迪士尼在动画王国里高歌猛进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当时迪士尼公司只是一家小小的工作室，无力承担发行影片的高额费用，全靠温克勒小姐的投资，只能将幸运兔的版权卖给他，以换取发行的机会。直到温克勒小姐结婚，她把自己的业务全部交给了丈夫查尔斯明茨，一切都发生了变化。1928年的2月，迪士尼 到纽约和名词讨论一下幸运兔子瓦尔德的续约问题。他到了名词的办公室，没想到的是，名词不仅没有表扬幸运兔子瓦尔德这个作品，反而提出了一大堆的意见。不仅如此，他还在新的合约中降低了影片制作的费用。他说，根据合约，幸运兔子瓦尔德归他所有，不是迪士尼的财产。而且名词还暗地里以高薪挖走了迪士尼手下的工作人员，买通了迪士尼兄弟制片厂的画师。他声称只有迪士尼在制作上全按他的要求，才可以继续制作幸运兔子系列。迪士尼并不相信名词所说的背叛，离开了名词的办公室，他急切地向罗伊打电话求证。在得到了罗伊证实之后，迪士尼深受打击，精心打造的角色却化作了他人的嫁衣，这让迪士尼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发行商的两面三刀、背信弃义，彻底的激怒了迪士尼，而同事的集体背叛更是让他伤透了心。没过几天，迪士尼再次来到了名词的办公室，他愤怒地告诉名词，自己将会放弃幸运兔子的版权，但即使没有了幸运兔，他还会制作出更好的卡通来取代幸运兔。那么问题来了，到底什么样的卡通形象能比幸运兔更符合大家的口味？这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迪士尼从纽约返回的途中，无意间画出了一只老鼠，决定以这个角色来对抗幸运兔子。回到洛杉矶之后，迪士尼和乌布开始在自己画的老鼠上进行完善和修改。慢慢的，米老鼠最初的形象出现了，尖尖的鼻子，瘦弱的胳膊和腿，头上两个圆圆的耳朵。基本的形象塑造完成以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将米老鼠推向市场，和幸运兔子一块竞争呢？ 当时在美国，林德伯格首次担任驾驶路易斯精神号单翼飞机，成功地从美国飞越大西洋，直达法国巴黎，成为新一代美国人心目中最了不起的冒险家与大英雄。迪士尼决定充分利用这一新闻热点，他要让米老鼠开飞机。1928年5月10日，从未露过面的米老鼠以疯狂的飞机在好莱坞一家影院预演，首批观众对影片十分欣赏，但是却没有片商订货，他们都还在观望。 与此同时，第一部有声电影《爵士歌王》已经轰动了纽约，随之电影行业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但是许多电影高层却固步自封，没有看到新的趋势。目光敏锐的迪士尼注意到电影行业开始悄悄地进行了一场革命，他深信将来是有声片的天下，于是他决定让米老鼠开口说话。 At the time, producing a soundtrack in sync with and music that makes sense with the action on screen is very difficult. This was a very precise and intricate process that Disney had to think through.And also it's unclear that the money it costs to make a sound film can possibly pay off with tickets sold. 为了节约成本，迪士尼自己担任了米老鼠的配音，并且把家里所有能发出声音的东西都搬了出来为影片制作音效。经过反复的磨合，以米老鼠为主角的新动画蒸汽船威力号有了声音。1928年11月18日，蒸汽船威力号上映了，影片在世界范围都引起了轰动。这部有声动画的出现在动画史上开启了辉煌的一代。蒸汽船威力号的成功使米老鼠一炮走红，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动画角色。米奇虽然身材瘦小，但是乐观勇敢，并且多才多艺，尽管他只是个卡通角色，但他已经成为了好莱坞的一颗闪亮星星。 迪士尼常常说，一切都是从一只老鼠开始的。 Mickey Mouse is scrappy. Mickey Mouse is a survivor. Mickey Mouse is somebody during the years of the Depression who takes a limited number of skills and a limited number of resources, and he always ends up on top. Mickey's a little bit in your face. Mickey's like, hey, I'm smart. I can do anything. I get into trouble, but I get out of it.I'm sort of rebellious. You know, I live by my own rules. He's an adolescent dream is what he is. Rebelling and making it work. That's Mickey. 继米老鼠之后，迪士尼又塑造了米老鼠的小伙伴们，家喻户晓的唐老鸭、布鲁托以及其他的迪士尼人物。迪士尼也随之成为了全世界一个响亮的名字。然而迪士尼并没有因此而满足，他相信卡通片的天空依然广阔。 有声电影刚刚取代无声电影，电影业又产生了新的变革。1931年，泰尼科勒公司发明了一种彩色电影拍摄技术，当时在动画制作中，除了经过一张张染色之外，还没有任何一项技术可以将动画变成彩色的。而手工上色的方式不仅加重了动画的成本，并且在上色的过程中容易偏色，造成画面失真。电影市场的发行人和制作人都怀疑，在黑白片的时代，彩色电影是否是昙花一现。但是迪士尼却愿意尝试制作彩色动画。 How can I do something better with animation than what everybody else is doing? He's always the person looking for new technology. He's always the person trying to find the newest invention to make animation. 不久，他与色彩技术公司签订了专利合同，成为此后两年中唯一能使用该技术的公司，并且全力以赴投入实践中，决定将已经制作完成的花与树作为实验对象。 迪士尼的这个举动马上引发了公司内部的反对，他们认为米老鼠系列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不需要花费巨大的精力去制作彩色动画，并且彩色动画的制作成本也相当昂贵。但是迪士尼的态度异常坚决，他坚持要尝试新的技术。终于在1932年的7月30号，迪士尼推出了世界上的第一部彩色动画《花与树》。同年，《花与树》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尽管这部彩色动画消耗了公司大量的制作费用，但是却确立了迪士尼在动画领域的地位，影片的租金也跟着涨了，迪士尼公司也因此得到了巨大的收益。 1933年的美国处于经济危机的萧条时期，社会动荡，人们对美好事物的期盼无处不在。迪士尼决定拍一部动画来鼓励美国人民团结起来对抗经济危机，于是三只小猪诞生了。影片的主题曲《谁害怕大灰狼》充分表达了大萧条时期人们没有工作、失去家庭的痛苦。 三只小猪使迪士尼公司再次获得了空前的好评，成为了20世纪30年代最赚钱的动画公司。但是迪士尼并没有就此满足，他说他需要一场新的冒险。1934年的一天晚上，迪士尼啊，把全体员工召集到了餐厅里。餐厅的一面墙被布置成了一个舞台，正当员工们正在交头接耳讨论着迪士尼要做什么的时候，他自己缓缓地走到了舞台中央，开始自顾自地表演了起来。所有的人都好奇地看着迪士尼的表演，很快就有人看出来了，他演的是白雪公主的故事，